据报道，就朴槿惠崔唇时丑闻事件要求朴槿惠下台的大规模烛光集会，19号下午6点在南朝鲜的首尔、釜山、大邱、光州、泉州等全境一起举行。集会是同时多发的，有1550多个市民社会团体参加的争取朴槿惠政府下台紧急国民行动主办。据推定，仅在首尔地区有50万多人参加，全境共有100万多人参加。